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一位是贺云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过年好。 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依然是过年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说养生化健康哈。 嗯。 今天呢，咱们说说肾。那肾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先天之本啊，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一个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何来养护好肾呢？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关注的事儿。 对，在我们传统中医里边呀。把它评价很高，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那是主要是指我们吸纳水谷之精微，就是我们现在医学说这个营养物质，是吧？ 嗯。 那我们这个肾脏呢，把它称为这个先天之本，也就是说它藏有先天之精气。先天之精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把人类进化成现在这个心肝脾肺肾，再到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再到这个六腑，它是中医来说它是由这个经略把它联系在一起的，最后再到我们的四肢百骸，四肢百骸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的骨骼，再到联系了我们的肌肉，人体你看也就这么回事。但是这个所有这个脏器，这个它的运行，我们说先天之精，这是由谁来决策？由肾来做决策的。 嗯， 所以你看，在它这个生理功能里边啊，你说它藏精，这我们就说，其实我个人对中医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基因，这个水平，还有你要就像踢上足球，你得有一个中场，中场起什么作用？中场组织者。那这个肾是什么？肾就是那个中场组织者，它对五脏六腑它都会发挥作用，它对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包括我们说生育，包括我们这个水的代谢，这些它都主宰着。还有就是大家想不到说我们这个腰膝酸软、疲乏无力，包括中年男性这个疲劳，其实这是由谁决定的？由肾决定的。因为在我们的祖国医学里面，肾主骨生髓，是吧？然后这个在液为唾，外溶于发，这些都是有这个描述的哈。所以肾中这个精气呢，如果藏得好，它是我们机体生命活动这个至本。当然，你在我们这个五行五色，就是这本书里边，冬天当然是养肾，但不代表说春天我就不管肾了。 嗯， 意思是在冬天你怎么通过饮食、情志，包括这个保健，最后如果你这个肾气充盈的话，你在春天不容易得感冒。 嗯， 你在夏天这种炎热的天气下消耗你的津液，诶，你依然这个身体这个精力很充沛很饱满，就是说可以说这一个冬季肾养好了，你这一年基础一下就打好了。 嗯， 如果说这个肾冬天没养好，举个例子，比如说性生活在冬天就应该减少，是吧？然后这个另外一点就是说，哎，你现在这个藏嘛，你看从大自然外向来说啊，我们这些动物都去冬眠了， 嗯， 我们都躲到那个能取暖的地方，因为它能量不容易这个藏。我们这样如果去消耗，事实上把你身体那个基础就给你消耗差不多了，你这样会儿到春天夏天都不好过。 所以这里面是有它这个道理的。 嗯，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冬季进补是来年打虎哈。 对， 嗯。 而它冬天的时候它藏好了，哎，到春天的时候后期它才能勃发，它才能生长出来。就像张主任讲的，你冬天的时候你没有藏好，没有物质的一些东西封存起来，那你到春天的时候你没办法生发出来，所以这种来年打虎就不可能。 嗯， 嗯，所以刚才张主任说的那点很重要哈。咱们说到冬天呢要养肾啊，这是按照这个时令走，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春呢秋啊夏啊就不养肾。因为肾呢它是先天之本，是主骨生髓，它是主宰着身体的五脏六腑的，所以说不同的季节都要养肾。 都要养肾，这边这到时候我们在那个春季养生也有养肾的。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说它主宰着各个脏腑，如果啊我们这个肝脏它也是五大将之一嘛，将军之官嘛，它也是五脏里边的肝属木嘛。如果我们这个肝脏它没有我们这个肾阴啊，它这个滋养，我们在这个中医上说水不含木，水就是肾主水嘛，不含养这个木的话，就会出现什么？这个人急躁易怒，血压升高，我们把这叫什么？叫肝阳上亢。 嗯， 你在肝上表现出来的，事实上是谁？谁的问题？是因为这个肾阴不足以后，对你的肝不养了，表现出来的。而且有些人偏头疼，我们说这个肝风内动，甚至有些这个深度昏迷，都是跟这个肝阴不养，这个肝阳它导致的。 嗯， 那再说一个，如果我们这个心脏，你看，就是中医说这个心啊，如果没有这个肾阴这个上乘，啊，就会引起我们这个心火上炎，这可能什么口舌生疮，舌头你看谁家老是这个红的，那我在中医我们要去辨证开方子的时候，我们这会儿这会儿从肾上要去调心的这个问题。 嗯，另外实际上说到血压高，好像它的根源也跟肾有关， 肝阳上亢，中医的，你看如果这个肺啊，我刚才说了肝说了心，如果我们肺没有这个声音这个滋养，那它就会出现这个，我们有时候说是感觉嗓子老是干的，你看这马上春季，我们老是干咳，而且有些人他也没有炎症，可是他就是觉得他说我身体有一个东西好像蒸的我燥热，但是你量体温好像没有，但他就容易这个出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由于这个声音不养肺以后它导致的。我们再说脾啊，脾如果你，我们不是说脾不是主运化吗？主纳食吗？那你这个消化，你的蠕动，你的吸收，你这个动了，如果没有这个肾阳的温煦，就是我们说肾这个藏经嘛，它有肾阴肾阳，没有肾阳的温煦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无更泻。有些人一早起来他就泻。下利清谷，下利清谷什么意思？就是拉出去一些没有消化这个食物。这事实上是什么？肾阳没有温煦脾脏，它导致的。如果说心失去肾阳的温煦，也它还可以出现心悸啊、脉啊跳得特别慢、汗出，而且我们四肢发冷，还有我们感觉这个气短，就是有点喘。这是属于这个。心肾阳虚之症，倒过来就是说，各个脏腑如果这个阴阳失调以后，五脏六腑它不是相生相克的嘛？它倒过来它也会伤我们的肾，也就伤我们的肾气。 你看，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你看，我们这个老年人，我们慢慢各脏器开始老化，老化你的肝在退，心在退，脾在退，肺在退，倒过来你的肾气，它也会影响到它。这样的话。就会久病及肾，中医有这种说法，就是说，你各种慢性病，你就会伤到你这个肾。 嗯， 因为讲这些东西呢，我们平时我说大家冲的都是症状，但是你不知道你这个症状背后是什么在支撑着你这个症状的这个产生， 就是它的病根在哪？ 对啊，你看生活中我们看人家有些老年人，红光满面，我见过一个80岁的老人。说的一点不夸张，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你看， 说一个名人，那个就是那个奥运会标那个福娃设计者韩美玲教授，哎，80岁了，你去看他今天头发黑黝黝的，没有染，大家都以为他染的，他就从多少，他就从17、18岁，那说的也挺神，说遇到了一个什么遇到了一个长者，说的哎呦，看他这个天资聪颖，教了他一套这个保健养生操。其实上次那个咱们开年会的时候我已经教给大家了， 嗯， 人家最后牙齿也非常好，头发今天都是黑的。如果听众里面你跟有人跟韩美玲是朋友的话，我想你肯定知道他这个养生这个经，你看他就是藏这个圣经，养这个圣气， 嗯， 他开始的。 对，其实刚才呢张主任说的这个特精彩哈，因为这个肾呢它是这个刚才提到是先天之本哈，它是分阳虚，它是分阴阳的， 对 啊，你不管是阳虚也好阴虚也好，它可能会肝啊，心脏啊，肺啊，脾啊，对这些器官都有一定的影响。 五脏嘛，它就是， 对，五脏都有影响， 它会影响到五脏。 对，而这些器官如果衰退的话，反过来对于肾又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就是肾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啊，就好像我们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孩子，这个肾就相当于是他的母亲。 嗯， 那么母亲的身体健壮，母亲对孩子呵护的好，哎，整个这个家族才能强壮。 嗯， 人也是，只要你的肾好，你整体才能强壮。 嗯， 哎，那么肾要比喻到宇宙里面，它就像大地，你大地肥沃了，万物才能生长得好。 嗯， 所以肾在我们人体里面来讲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所以呢如何补好肾呢，就像我刚才说，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关注啊，当然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四季养生的五行五色的一个养生集。 对，这里面从情志，再到饮食，再到一些体外的保健操，我们说物理的方法，还有一些这个保健的这个手段，我们都有给大家有介绍。我觉得大家养生啊，就应该润物细无声，逐步每天在进行，而不是这个来一个大病你才想起来。这个通常是不是养生所解决的，应该去医院。 嗯，咱们要治胃病啊，胃病就是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要积极的去预防它哈。所以说到这个养生集呢，我们确实也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的文献内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结合了节目讲座的内容哈。里边呢包括像时令养生的一些食谱啊，还有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内容吧，我们集结成册啊，形成了现在的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么一个养生集的小册子啊。现在大家对这个册子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但是我们呢确实是数量有限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记住早晨8:30之后呢赶快拨打电话，咱们是先到先得。另外我们在春节期间呢，大家拨打的电话是这两部啊，来进行免费索取，记住400-602-1119 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 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这个中医呢，它是讲肾阴阳的等等，说法是非常多哈。可能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一个泌尿器官。 虽然它是个泌尿器官，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现在细胞分子学的深入啊，就发现这个肾脏它远远不仅仅是一个形成原尿的这个作用，包括它对我们的内分泌。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胰岛素抵抗，那么今天就是说如果这个肾功能异常了，我们也都容易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你看这个内分泌是有关的。再有的我们说钾、钠、钙、镁这些电解质，你看它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心肌活动肌肉心脏这个肌肉你要收缩那大家都知道钾离子这个钙离子它都会发生很重要这个作用。那你想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电。那再有其他的这个酸碱平衡度，酸碱平衡度是整个人体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度，那它就不仅仅是个肾脏了。所以你看古人说这个先天之本先天之精，它会影响到五脏六腑，这个你拿现代医学去找这个理论依据的话，这都是能找得到的。 嗯， 所以不简单是一个这个泌尿器官。 嗯， 因为我就说养生，我们给大家讲的不是说你今天总是冲着一个症状赶快要去解决了，那你这个本源的东西你如果把它养好了，那你自然你就身体我们就说强壮嘛。看起来好像不能解决你马上的问题，解决马上的问题我反复给大家说，就去看现代医学，就是我们说这个西医。那再有一点，我们为什么让老年人要养生，我们说是其实俗话讲两个腰子嘛。那肾脏发挥刚才说那么多功能是怎么发挥的呢？每一个肾脏它是100万个肾单位，肾单位就是我们说这个肾小球和这个肾小管它这个组成。那我们这个5-6分钟也反复给大家讲，那个血液啊就要从我们肾脏过一遍。 嗯， 那大家说肌酐、尿素、氮，还有这个尿酸，从哪排？都是从我们这个肾脏往出排。我们吃这个药啊，我们说肝脏它分泌一个肝药酶，它可以把一些药性给灭活，这是说解毒。还有一些药品呢，它就在身体里面发挥完作用以后，它的分子式都不改变，它就在肾脏里边，一循环以后，通过这个肾小球滤过膜排出去，然后再通过肾小管的这个滤过重吸收这些作用，它也滤过去。那大家想一下，大家吃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抗心律失常的药，还有这个 降酸药等等， 你有些人，你天天你想你的药从哪去了？当然，我们是饮片的话，我们到肠胃。我们通过肠胃一部分吸收了，对吧？这肯定这是有效成分，它必须得满足血液的浓度，我们说血药浓度不满足发挥不了作用。还有一部分没吸收的就通过大便排出去。那你想进入你血液这些从哪排？那就是从我们肾脏排。那你一年在这儿流，两年在这儿流，那你流难道对它没伤害吗？我们研究这个就是在住院病人里边啊，我还别说出院的，有30%的人在治疗的同时产生药源性疾病，就是你吃的那个药又给你造成新的这个加重。 嗯， 那你没有一个强大的肾脏，你说你光是去解决这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种问题，不从根上解决问题，那怎么能身体能好呢？ 嗯，所以确实是，不管西医是怎么说，它是一个这个泌尿器官也好哈，它实实在在影响着肝呐、心脏啊、肺呀、脾呀等等这些器官的健康与否。 那你刚才就说的现代医学电解质、酸碱，还有这个激素类，这可是在全身发挥作用的。 嗯嗯，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它会影响到全身这个脏器，这跟中医是 不矛盾的。 对，而且呢，刚才你也提到，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哈，平时都是大把的吃药的哈，各种的这个维护健康的药，慢性病的这个防治啊、治疗的药都得去吃。那么，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哈，这都是有讲的。那吃了众多的药以后，当然可能他的这种症状有所控制，但是势必会有一些副作用，这就是显而易见的。 一定有副作用。那在我们药理学上是这么讲的：任何一个药品只要过量，它就是毒药。就是我们吃的这个药。那么，大家为什么说处方药要遵这个医嘱呢？严格控制这个用药量，如果一过量，它对我们人体是伤害的。哪一种药都是过量就是毒药。 是的。那说到养肾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出一些招数吧。 对，那个其实大家平时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这个都是有些滋肾阴的，有些滋肾阳的。但我觉得中医它讲的是整体观念和辩证医学。辩证医学是什么？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的年龄，你的这个并发症，然后你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他才要给你去走方。这会儿还要望闻问切，看你的脉象，再去看你的这个舌头，甚至在我们说望嘛，还有这个脸的颜色不同的这个变化，这个才去能开出处方来。那其实中医西医都不矛盾。中医说这个肾气啊，指的就是肾的这个功能水平。你只要保持这功能水平好就没有问题。那怎么办？把肾小球这个滤过作用，就是排毒这种能力，就是肌酐、尿素、氮等等这个废物能有效的排出去。同时呢，保持这个肾功能正常的运行，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肾的阴阳它是平衡的。你阴阳平衡，所谓的阴平阳秘指的是你功能正常，这个时候就功能没问题。其实这怎么办？复杂问题简单化，可以用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一位名贵中药做成的这个制品啊，生物制品金蝉花。它做成那种粉剂，大家一天冲上个三次，这么喝一喝，养一养，养一养。我就说你就会能知道这种肾的先天之本在健康养生里边那个作用，它对五脏六腑这个作用。你突然感觉不自在的自在了，那疲劳没有了，然后甚至这个血糖比过去好控制了，血压也比过去好控制了。这个大家会感受到的。 对，因为养肾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哈，养肾应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不论什么季节咱们都要注重肾的保养啊。当然肾的这个保养方式也非常多，刚才呢张正主任提到这个金蝉花。贺主任，那假如说我们这金蝉花我们在药店去买可以吗？ 不行。那个我们讲中药是要炮制的嘛。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原生态的东西，你有效成分是有限的。必须是它要经过这个提取的。 所以呢这还得经过再加工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啊，都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当然现在虽然是春节，我们的这个咨询的医师啊也没有休息哈，大家呢在春节期间呢拨打这两部电话，也可以得到呢医师朋友的这个解答啊。好，我们的咨询电话您听好，是400-602-1119 400-602-1119。好的，那金蝉花我真是记住了哈。当然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来咨询啊。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